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个史密斯先生，他最近发现办公室里很多同事都开始养宠物了，他也有点馋，于是他就到宠物店挑去了。最终呢，他没买小狗也没买小猫，他喜欢上了一只小鹦鹉。这宠物店老板也看出史密斯先生有点喜欢这小家伙了，赶紧凑过来跟史密斯先生搭个。 哎，先生，您是喜欢这只鹦鹉对吧？告诉你，这只鹦鹉可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，它特别特别聪明，它能背1000个词汇50个句子，一般的场合它都能够应付的过来。 这史密斯啊，正想买这鹦鹉呢，听老板这么一说特高兴，于是话二话没说掏了钱就给鹦鹉买家去了。可是没多久，史密斯先生又来到了这家宠物店，进门啊，他就跟老板急了。 你给我的这只鹦鹉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到了家以后它一句话都不说呢？ 这个嘛，先生您别生气，让我来想一想啊。我们的这只鹦鹉吧，原来在店里的时候爱玩玩具，要不然您帮他买点宠物玩具逗逗他。 听了这话，史密斯琢磨琢磨有点道理，于是他就在宠物店里啊挑了几件宠物爱玩的玩具回家了。几天之后，这史密斯又来到这家宠物店，这回啊他一样非常着急。 你这个蠢货，我又在你们家店里买了那些宠物爱玩的玩具，逗了他一整天，可是那只鹦鹉还是一句话都不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这个嘛，先生您先别着急，不会吧，鹦鹉还是不说话，这有点不太正常了，让我想想。对了，鹦鹉可能是觉得自己身上太脏太难受了，要不然您在我们这儿买个浴盆给鹦鹉洗个澡，也许它就会说话了。 史密斯这回又听了老板的话，买了一只鹦鹉专用的浴盆，拿回家之后专门给鹦鹉洗澡。可是没过多久啊，这个史密斯先生又来到了宠物店，这回他基本上是气疯了。 嘿，你这个宠物店的黑心骗子，我觉得你卖给我的那只鹦鹉有毛病，我给他洗了不知多少回澡了，可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句话都不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这个嘛，先生您千万别急，我向您保证那只鹦鹉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如果他还是不肯说话的话，那让我想想，有可能是他觉得自己太孤独了，要不然您再买只鹦鹉给他做个伴儿，兴许他就会说话。 史密斯先生听老板的这番话之后，先是气得不行，可是他冷静下来一想，也许老板这回说的真有道理呢，于是他愣是在这家宠物店里又买了一只母鹦鹉回来。这一次离开之后啊，史密斯有1个多星期没来宠物店闹了。这老板本以为没事了，可是1个星期过后，史密斯又来到了宠物店。这一次他把那只鹦鹉也带来了，而宠物店老板此时发现那只鹦鹉已经奄奄一息了。进了店之后，史密斯先生更加大发雷霆。 我说你这个黑心的骗子，这只鹦鹉到现在为止一句话也没说过，而且马上就要死了，要不你给我退钱，要不咱们一块去警察局说说。 听了史密斯的话，宠物店老板吓了一身冷汗，而就在此时，只听那只奄奄一息的鹦鹉终于说话了。 你们两个别吵了，老板已经2个星期了，这个笨蛋老是从你家给我买没用的东西，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难道宠物店里就没有鸟食了吗？ 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杰森太太到医院去检查身体，医生在给他做过检查之后告诉他说， 太太，您现在一切正常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平时要多呼吸些新鲜空气。另外嘛，就是冬天一定要注意保暖。 检查完身体之后，杰森太太就回到了家里。一进门啊，丈夫就非常关心地问她：“ 太太，你去检查身体，大夫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” 杰森太太满面愁容地回答道：“ 哦，大夫今天跟我说了，他说我现在的情况很严重，为了治好我的病，我必须每年夏天去普罗旺斯度假，另外就是每年冬天都必须换一件新的裘皮大衣。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
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可怜我，难回再。